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22集。安静的书店里，傅文铎反问道，全世界最聪明的生物是什么？唐默没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倒是想起一部电影，难得有心情开个玩笑。唐默一脸认真地说道，老鼠。傅文铎愣住，傅文铎居然也看过那部电影。他说，都是黑塔的选择。是的，一切都是黑塔的选择。唐默不知道为什么黑塔会选择人类，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不是逼人类进化，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场游戏真的继续下去，人类攻到第七层黑塔肯定会发生进化。就现在而言，水平最差的人类玩家也比半年前要更加聪明，身体素质更强。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资料全部被烧毁，天色快要暗下，三人打算在新华书店里休息。忽然傅文铎目光一冷，他迅速地起身，以极快的速度跑到书店外。唐默一惊，手按在小阳伞上，只见傅文铎身形一闪走到门外。等了10秒钟，唐默没等到对方回来。 大哥应该是发现了什么，但是不是危险的事。 唐默看向小朋友，确实以傅文铎的谨慎，不可能随便离开，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他才会突然出去，但是并非敌人来袭，否则他一定会和唐默说。唐默想了想，和傅文生一起出去。两人绕过路口，一下子就看到了傅文铎。傅文铎此刻也已转身，似乎想回头喊唐默两人过来。见到唐默，他脚步顿住。唐默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已经看到了那具躺在傅文铎身后的尸体，鲜血从对方的胸口汩汩流下。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躺在地上看着天空，不甘心地睁大了眼睛。她的心脏被人挖去了一半，血肉掉在身体旁边，可谓是一击毙命。血还没完全凝固，浓稠的血液流到了傅文铎的脚边，将他的鞋底打湿。按照时间来算，应该是傅文铎出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刚死。如果是旁人看到这一幕，很自然的就会以为是傅文铎杀了她，正好傅文铎的手上还沾着血。然而唐默冷静地走过来检查了一下，问道，看到凶手了吗？傅文铎说， 没有，我赶到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没倒下，站在这儿，但是胸口已经被破开，半边心脏和肋骨掉在地上，救不了。我用矿泉水治疗，还是死了，伤势太重，他的体质不够好。 这应该只是个实力较低的预备役，哪怕傅文铎用最快的速度也没救得了他。傅文铎的身体素质比唐默还要好上一些，他应该是在书店里突然听到了女孩被袭击的声音，也有可能是他常年做任务，对这种事情比较敏锐，觉察到有人在杀害这个女孩，所以他没时间和唐默打招呼，直接跑了过来，想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他没看到凶手，也没救得了女孩。唐默伸出手将女孩死不瞑目的双眼合上，上一次那个还能考虑是不是从副本里扔出来的，这一次更奇怪了。唐默神色冰冷，理智地分析道，首先他们肯定都是被人类杀死的，而且一击毙命，手段残忍，这是相同点。还有一个共同点，杀死他们的人我们都没有看见。傅文铎知道唐默说的是3天前他们突然在路上看到的一具尸体，和这次一样，好像是被一个透明人杀害的，两人的死亡方式不一样，却都找不到凶手。 上一次还能说可能和黑塔副本有关，但这一次傅文铎亲眼看到女孩倒下，依旧没能看到凶手，这不像黑塔游戏的风格。夜色渐渐低垂，没有了电力，道路两旁的路灯不会按时亮起，世界陷入昏暗。三人站在这具已经凉了的尸体旁，冰冷的寒风钻进唐默的衣袖里，风声好像在呜咽。女孩的血慢慢凝固，变成深褐色落在地上。唐默说， 天黑了，先找个地方带着她，仔细看看情况。 三人动身准备离开，忽然一道欢快的音乐声响了起来，热闹愉悦的音乐在全球上空响起。唐默迅速地扭头看向黑塔，只见那漆黑的塔身上一道又一道白色的亮线从下向上滚动起来，白色的亮光不断闪烁，黑塔的音乐声也没有结束。当六点时间一到，音乐声戛然而止，亮线也定格成了中间的一排。全世界的玩家齐齐停住动作，看向黑塔，九成的玩家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他们惊恐地浑身颤抖，有人哭着跪地，祈求上帝拯救自己。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上帝，而是黑塔兴奋至极的提示声。 叮咚，2018年3月31日，第一届强制攻塔游戏开启。 一道沉闷的声音过后，唐默看到黑塔的塔身上，那行白色的亮线慢慢变化，最后变为一个8位数字。2831万5123。唐默仿佛忽然明白了什么，转头与傅文铎对视一眼。就在他们准备背走这个女孩尸体的10秒内，黑塔上的数字已经发生变化。2831万5019。唐默双目睁大，这才过去10秒钟，漆黑的巨塔上数字还在变化。夜幕降临，黑暗侵袭大地，唐默和傅文铎带着女孩的尸体飞快地离开马路，找到一个不起眼的房子，在内落脚。一路上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北京幸存的玩家本就不多，走5分钟看不到一个人也是正常。然而这一次，整座北京城仿佛被人按下了停止键，彻底地静了下来。硕大的城市成了一座空城，只有不足100人没有被强行拉进攻塔游戏。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球各地。留在地球上的玩家是少数，只有在3个月内攻过塔或者参与末位者大扫除游戏并获胜的玩家才可以不被强制攻塔。夜色擦黑，唐默看了眼窗外漆黑的天色，打开手电筒照亮了这具尸体。他们检查了一下这个女孩身上的道具和武器，一把普通的菜刀，一把警用枪，还有3发子弹。女孩只有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石头道具。唐默看了下道具说明，这个石头可以短时间内提高玩家的跑步速度，然而只能使用3次，现在已经被使用2次。最后他们再检查了下女孩的死因，和刚才傅文铎匆匆检查的一样，是被人刺穿心脏一击毙命，是人类的手法，不像黑塔怪物。唐默将那块石头递给傅文生，这种道具对他的作用不大，给小朋友更有用。他抬头看向傅文铎，脸色沉重。这是第二个死者，这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没死，但是凶手已经不见了。有2种可能，第一，他确实参加了黑塔游戏，只是在还未死的时候就被黑塔扔出来回到地球。第二，他是在地球上被人杀的。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第二种。唐默也知道第一种的可能性极低，他说，那么只有一个问题，杀了他的人 要么实力比你还强，至少速度比你快，能在你赶到的前一秒逃走，还逃得无影无踪，要么他拥有很特殊的异能或者道具。顿了顿，唐默说出那个答案。他可以隐形。傅文铎忽然问道，你觉得是哪一种？唐默微愣，他望着傅文铎的眼睛，两人静静凝视着。傅文铎早就猜出唐默拥有某种智慧型的异能，唐默没细说过陈珊珊的异能，但是遇到判断性的问题，他都会凭借超智思维做出猜测。唐默凝神想了片刻，认真地说，我觉得都不是。那是什么？傅小弟在旁边听着，也在思考。没等唐默回答，他忽然开口， 会和那个木魂有关吗？ 唐默和傅文铎齐齐转头看他。傅文生解释说， 大哥腾哥，你们看，隐形杀手是在黑塔发生更新错误后出现的，这个时机有点巧，以前都没有，现在突然出现，很有可能和那次更新错误有关。当然也说不定真的有个隐形人一直跟踪我们，但是不对我们下手，反而总是在我们周围杀人。 说到最后，傅文生自己都觉得这不大可能，一个隐形的敌人从一周前就开始跟踪唐默三人，偏偏他从不对唐默他们下手，反而去杀路过的玩家，最后当唐默三人赶来时，他再立即逃跑。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难道是想炫耀自己有特殊的逃跑技巧？傅文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本以为唐默和傅文铎还会再讨论，谁料听了他的话，唐默慢慢沉了脸色，傅文铎也不再说话。小朋友还以为自己说错什么了，但他仔细一想便明白，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这件事就非常复杂了。隐形人的出现和黑塔神秘的 4.0 版本有关，看不见的敌人是最危险的敌人。难道说当黑塔 4.0 版本更新后，人类玩家会遇到这种隐形的敌人与他们战斗？想到这儿，傅文生浑身一抖，小朋友缩缩脖子，不去想这么恐怖的事情。这是一间杂货铺，唐默从货架上拿下一张桌布，盖在了这个女孩的身上。三人晚上在此歇脚。第二天大早，唐默睁开眼睛走到窗边，他抬头看着不远处的黑塔，数着上面的数字。26813231。低声默念着这个数字，唐默捏紧了手指，再重复了一遍昨天晚上看到的数字，少了几乎150万。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